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妈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鹅打冷才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是 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了，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这个房间叫活力982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谢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高朋满座， 是主要是高朋满座。介绍各位之前，在那先说一声哈，马上到年底了， 对， 咱们这个频率982给大伙儿准备了多重的福利，这里边有免费的 K 歌券啊，免费的照相券，还有这个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具体怎么领呢？大伙儿得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叫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从今儿开始，大家可以关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这个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您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的同学的宝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了，是吧？来吧，赶紧给大家各位介绍这个今天到场的嘉宾，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个一个剧组的主要成员，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先给大家伙儿介绍我们的导演啊，邵泽辉导演，欢迎您邵导。 欢迎邵导。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青年演员王广斌，欢迎广斌。 大家好，我又来了。 哎，就是 老朋友。 哎，来另外一位演员哈，张家怀，欢迎。 大家好，我叫张家怀。 哎，今天来呢也是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就是马上在1月4号到7号将要播出这部话剧，叫演出这部话剧叫在变老之前远去，好像是在这个鼓楼戏剧场上演。 对，是的。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会由这个真正导演啊给我们来我们平常找的导演少， 都是 客串。相声演员什么都干过这个事。 对。 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围读的这个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这部话剧的主要台词。这部剧我看了一下介绍，是怎么一个人说的事儿，是吧？ 对，是一个两个人演的一个独角戏。其实 没明白。 其实是一个朋友的真实的故事。然后呢，当时我们商量好是要去排一个舞台剧，他自己一个人来演一个独角戏，但后来很遗憾他出了意外，就没有再回到这个城市里面。然后我们就后来排了一个作品，就也是他的这个他创作的一个诗歌的作品。这个首先这个剧名就是一首诗的名字，叫在变老之前远去。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创作了一个舞台剧呢，是用两个演员来演他，然后其实是两个人演了一个人。对，就是演员在台上工作任务很重，然后也很奇怪的，或者说是有点点小的创新性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吧。 一会儿咱们具体来说一说，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特别感性的去认识一个 可以来看戏，可以来看戏 你看我这个口给多好， 是不是？ 那么在说这个戏之前，咱们还是要介绍按照惯例哈，我们还要介绍这个每日的网剧和网大。咱们先来看第一部网剧，叫做燃血女神，它的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1736万。它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未来女神啊，经历时空穿越，然后救赎自己以及所爱的人，和一群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在 WGC 精英学院发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感人的故事。说的是呢，随性帅气的林黛玉和呆萌可爱的小豆妹，从小叫青梅竹马，一起考入了一所神秘精英大学，叫 WGC 学院。开学这一天，班里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女神同学然。 啊，火字旁加个然后的然。然对于林黛玉和土豆妹啊异常的熟悉，并且呢亲口说出了她是50年后的林黛玉这个惊人的秘密。然女神的身上仿佛还有着这个了不得的能量，从此呢命运的齿轮被缓缓推动，神秘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然到底是谁，怎么就从未来回了现在了，她身上还隐藏什么样的秘密，她出现又怎么样去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应该是这部剧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这部剧叫做燃血女神。 好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呢叫做那刻的怦然心动啊，播放平台芒果 TV， 单日播放量696万。该剧呢讲述了陶宇飞李晨茵这对学长学妹从校园到职场纠缠7年的错爱故事。不同于以往偶像剧当中男女主角苦等苦恋的情节，剧中人物呢在不断认识到社会残酷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妥协。就读于美术系的陶宇飞和李晨茵因为同组作业朝夕相处成冤家，不打不相识，但是资质优异的宇飞呢为了追求艺术成就出国进修，就牺牲了他对于陈茵曾经有过的怦然心动，把爱情拱手让给了一直守候在陈茵身边的篮球明星邱家武。而7年之后呢，宇飞已经是跃上国际舞台的旅美艺术家，而陈茵则变成了美术馆负责策展的专员，两人在一场展览久别重逢。时空变迁，本已进入记忆深处的感情又浮出了水面，而陈茵再次触碰自己内心深埋的情感的时候，又该如何面对和家武之间出现的裂缝爱情呢？ 是这部剧的这个主要内容哈。咱们来， 这部剧应该叫做谁是第三者。 你读清楚了但这样的话应该会没人看这个。而且你就是 也不尽然呢， 谁是第三者 啊？对， 你知就好了。来看网大第一部叫做《再见陆星河》，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人播放量176万。这部剧啊，他说的挺有意思，讲的是什么呢？陆星河在大学创办的一个摇滚社团，因为成员矛盾不欢而散，眼看着答应心爱女生的演出临近了，面对一次次招揽新成员的各种拒绝失败，崩溃边缘的陆星河依然梦想着他。梦想着他能看完演出之后并且答应交往，这画面一筹莫展的陆星河在碰到4位学校怪咖的时候想到一个绝妙的创意，一场假唱摇滚演出啊。4位怪咖的加入呢，新乐队的成立或许是一场盛宴，也可能是一场灾难。随着社团演出的紧张倒数20天，5个人开始了从心灵到肉体，从不会乐器到摇滚达人，从白天到黑夜的碰撞与融合，一连串的突发事件叫应接不暇。陆星河带领着成员们为梦想努力，为青春热血，他们最后能够顺利演出吗？陆星河能够等到心爱女孩答案吗？这些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这部剧叫《再见陆星河》啊。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后座上的杀手》，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6万。影片当中的西门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女朋友小杰是一名警察，两个人呢虽然身份不一样，但是恩爱有加。这天西门照常开车拉客，却是在交班之际因为顺路多带了一名女乘客。女乘客呢觉得他们很熟悉路况，于是提出包车的要求。在重金的诱惑之下，西门答应了。就在西门为了今晚能多赚一点开心的时候，一个死人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车上。原来这人正是女乘客所杀，他呢是不法集团为了争夺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派来杀人灭口的王牌杀手阿离。身份暴露之后，阿离没有立即杀人灭口，而是胁迫西门继续带他完成任务。不想两人一路上却发生了许多意外，遇到了警察查车，又因为西门的反抗被扔掉了枪。出租车一路前行，来自许多不同世界的两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碰撞，对于错生与死在这次旅途当中得到了重新的审视。 我觉得这个简介啊，就这简介如果放在基本就没人看了。说完了这戏给刨了吧，底下 你知道有些片啊，他那个名字往那一放，我觉得就没人看。比方什么，木乃伊占领大东北，空姐大战僵尸，这是真的片名啊，大家都能找得着的。我当时看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记得什么古惑仔大战僵尸这个事儿，我看 木乃伊占领大东北，真 的。那得叫姨奶。 哎呀，这还是挺崩溃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多年 看了是吧？ 没有、 哦， 从片名的演变你就能看出来，这么多年网大的市场还是得到了一些进化。 是吗？ 对呀、是啊， 片名上倒是还可以的。 对。 所以咱们还是哈、今天邀请到的三位都是这个跟舞台剧有关的演员和导演，所以还是问一问，就是各位平常看网剧网大吗？尤其是网剧最近是很火。 嘉欢， 看，偶尔看，因为我女朋友要看，所以我就陪她一块看。 女朋友在屏幕面前看吗？ 啊， 在看着直播的吗？ 他应该不会吧？ 那不用提，没事， 没关系，没事， 应该 没下决心嘛。 万一干了， 他女朋友是编剧嘛？ 哦， 对对对对， 哦，那看什么样类型呢？ 就是比方说美剧啊、英剧啊，然后还有 再说国产， 哦哦，国产还有那个那什么《白夜追凶》是吧？前段时间特别火， 是2017年的网剧剧王。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比较火的，他就会看 什么《河神》啊之类的。 对对对，这种。 那你看完这个网剧之后，感觉 我一般都看的有一搭没一搭的，比方看了第一集，然后讲到哪儿，然后再看的时候是第十集，我说怎么就 接上了？ 我说怎么就这样了？就中间 少了好多。哪个你想想，能看第一集看第十集都接，那得太…… 我原来在节目里说， 韩剧也不这样。 我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个理论啊，就是说判断一部好片啊，如果说你下楼倒个垃圾，或者是上了卫生间放了个水，回来之后剧情你还能接得上，这集你就不用看了。 那 这基本上你就不用看了，或者你不用带脑子看，因为它就是一个泡沫剧、爆米花剧嘛。 大概就那些玩意儿。 但是如果是那种你低头回了条微信，一抬头就看不懂的，那么你就重新再看一遍，值得你重新再看一遍。 那也有可能在导演的过程当中就逻辑没整明白，你知道吗？ 这也有可能盯着看也看不懂，是吧？ 剪错了，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 这少导平常看吗？ 我平常看的比较少，因为最近在带孩子，所以那个、 哦、 就家里边电视包括什么网络什么都不用了，都不看了、哦、对。但今年好像有一个叫军事联盟很火， 对对对， 军事联盟那个我准备要补一下、嗯、然后包括 说买会员的 啊，是吗？ 啊，对， 第一部不用，第一部都没看吧？ 对，因为那个军事联盟那个导演是我中戏的师兄，所以我一定得去补一下。 哦、 包括那个《琅琊榜二》不是也刚上了吗？ 啊、 也说特别火。那对，就是一般我都是到过年的时候，然后集中补。 那挺累呀、啊，你这年过的。 是啊，那个。要不然平常也真的是平常更累，平常连闲下来的功夫都没有、嗯、所以就是得找时间来补那些比较好的作品， 很紧张、啊、 因为我们总来一个嘉宾叫徐然，是我们台同事 啊、嗯、我们合作过啊， 徐导，哎， 您认识啊？ 是你们台一个做编剧的同事， 对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 戴眼镜小姑娘， 我们电台的骄傲嘛。 啊，那相当骄傲， 相当骄傲、 哦、我们 政府工程， 我们经常合作， 是吧？ 没问哪啊、 哦 因为他编剧， 等会儿你这经常合作完了之后，不应该往下垫点什么话吗？来到了， 他非常优秀， 哎，还再来， 所以我们才能经常合作。 哎呀，好好好，行，可以， 对对对， 你说吧。 我怕他把钱数说出来，你知道吗？ 他非常贵， 他挺贵，或者说他很便宜，所以老合作，这都不好，你知道吗？对对，所以他会，我们在推荐网剧的时候，嗯、他在几乎他都看过。 哦，那是他阅片量真的很， 我的天！我说那你平常这还是闲呢？ 人家的工作就是那个，好吗？ 所以那导演的话也要有这个阅片量的这个要求。 对，其实因为我主要是做舞台剧的导演，嗯、所以我平常一旦有空的话呢，就会进剧场，看各种舞台的创作的作品，国内的、国外的各种类型的，包括戏曲，包括舞蹈，甚至一些曲艺的都要去看，就是这些是。其实跟我工作有关的一个、嗯、就有点类似像徐然，他必须得去看各种各样的片子，我得进各种各样的剧场去看不同的舞台演出。 那这个舞台剧和这个电荧屏上或者荧幕上的电视剧， 嗯， 还是很大的差别吗？ 对，很大差别。其实像刚才您这边介绍网剧也好，网大也好，都在注重讲它的情节，它的曲折，它的这个矛盾冲突啊，吸引人能够看得进去。但其实舞台剧是不看剧情的，舞台剧都是其实是看怎么去演，就像过去比如说我们看戏曲， 嗯， 比如斯郎探母，可能这个人家已经看了无数遍了，就要看不同的演员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达，就是其实舞台上的这种艺术的审美和看影视这种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关注的点不一样，观众其实很少，当然现在也有人去在剧场里面去看情节的，但是更多的是从剧场里面得到的是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审美，或者是不一样的享受，这个是挺大的差别。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那咱们一个整点过后吧，再来详细聊，因为时间不多了，再抛这个话题就聊不完了哈。整点之后，各位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王哥。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另外呢，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九八二深度合作平台花雕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 是的。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 御 扁国 检生 物科 技有限 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为我们鼓掌。就给钱就是这么卖力。来说回来，说回来，先说这个戏哈、啊，叫、啊、在变老之前远去，我看后面怎么还一句叫一走就是几万里啊？ 这不变歌词了吗？ 那是宣传的一个用标题。 嗯，其实名字还是叫在变老之前远去。 嗯 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看这个舞台剧看话剧看的是这个不是表演，或者表演占的成分， 是看的表演的形式， 看的剧情， 不是剧情 啊。对对对，然后呢会就比方说我记得我跟一些曲艺演员就京剧演员聊啊，就是、嗯、好像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天津嘛，因为天津特别懂戏。 嗯， 不是是那具体什么样角色演的是谁我都不记得，情节就是这挺牛的一个演员 啊、 嗯、要演这么一出给一个青年的演员抱脚，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大伙都知道、 嗯、 但是呢可能说我腕儿大，我怎么能抱你脚呢在舞台上、 嗯、 哎他就不抱，底下就倒着看着就开始叫好，就你多难抱了为止，是观众才结束，哎就看的就是这意思细腻。那、 嗯、 每次他们看演也都有稍稍不一样啊，也就是一个舞台剧真的是历久弥新才有可能是经得住观众考验的。 对， 其实咱们这部剧我看从2008年第一届青协的时候就火了。 对，从2008年开始演出到现在已经演了10年了。嗯，对， 也是一部这个经历个很多观众的情况的一个。 对，这个戏也去过很多个城市，然后跟很多观众见了面。 嗯， 但是呢，它就是也是一个没有情节的戏，就是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流水账的一个人的生活片段的展示，一场戏一场戏，它其实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爱情故事， 就一个人在那说是吧？ 两个人在那说，他们俩在那说， 一个角色啊， 对，连说带演，然后有一些民谣，有一些音乐， 唱吗？ 有唱，嗯， 好家伙。 都能唱，嗯， 多才多艺， 那家伙 全能啊！ 要不然演员靠什么吃饭呢？ 快跟我们主持人有一拼 了！ 对对， 昨天我跟郑磊刚刚在人家前面的那个挑战新歌声唱完歌，差点没把人节目搞黄。 亏了到年底， 亏了到年底了， 怎么 了？多才多艺，能唱唱好不好 再说 吧。 能唱唱，胆儿在这儿， 对对对， 有词儿就能唱， 对对对对对， 一首歌唱100遍100个调，这也是本事。 对对对对，每遍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那么咱们说这个戏，刚才还是说很，就是您说流水账一般，但流水账它是一个贬义词。 其实就是生活流吧，就是他在台上不讲情节，也不讲矛盾冲突，他就是把人的生活状态，给呈现出来，当然是舞台化、加工化的一种处理。所以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在看他们怎么演这种流水账了。 嗯， 就是怎么把一段生活其实没有情节性的东西能够让观众看得进去，其实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点点艺术追求。 嗯， 同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它蕴含的那个生活表象之外的那种可能产生会思考部分的东西，是我们最想呈现和表达的。它其实讲述的是这种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在进入社会之后他产生的迷茫，然后他去寻找自己内心世界的真正追求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主人公呢是在北京在一个网站工作了两年多之后，然后他辞掉了工作，然后去云南的梅里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学去当了一个乡村教师。是这么一个故事， 有点像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哈。也是，那最后的可能有机会做到院长助理这样的人。后来 于浩也认识这号人物。 我们的老师， 就他们不认识 政委的同学。后来去了美国的一个小镇子，教当地的孩子们 啊。去美国和去 教他们普通话，发展标兵奔北坡，对，弘扬国学挺好。 这可能不是吧？那崔老师 开玩笑，开玩笑。 对，因为这个。就这个作品它演到现在最大的一个能够跟观众产生共鸣的地方，就是在于很多年轻人能够从这个作品当中看到自己在生活中的困惑和不解。然后呢他就去 有答案吗？最后给答案了吗？ 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反映出来 戏，我觉得作为一个舞台作品和任何文艺作品，它给答案的这种事儿可能不太容易能做到，但是能够让观众去思考 共鸣， 他去产生了思考去思索这件事情可能就够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静下心来去想一个问题，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 是的， 我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两个人演一个角色什么样。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剧组进来过，就是我不知道您知道，就是人偶剧，小兵张嘎。 我知道。对， 他们四个人弄了 一个小人偶， 好几百人演，好几百人，就四个人演出了两家人大场面。 是的， 桌子前桌子后就不一样，桌子前可能他就日本人，回头之后马上变成张嘎。他那个可能还是不严重，这个应该怎么理解？俩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吗？ 对，他们两个演员是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其实一会儿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吧。但我觉得这就是舞台的魅力，就是说它的假定性，就是它不要求你这个人就一定 都合理，是吧？ 对，所有东西合理，只要你一开始建立好这个关系，观演关系确立清楚了，就都成立。这也是观众在剧场里面得到的愉悦和在电影院和在电视机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用现实主义美学的思维去考虑问题，它是一个开放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的一个观演的状态。就是这个是舞台最有意思的地方， 你 怎么说怎么是， 所以你还得确保观众能跟上你。 对，这就看，就是有时候会挑挑观众，就是有时候会观众会挑挑戏，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非常实验的作品，你让天天去看特别传统的舞台艺术形式的作品的观众了，也可能会有偏差。所以它其实这是一个互相探索互相磨合的过程。 说那么多，咱们试一下。 好啊， 他们俩就一下准了，那不需要导了。 走， 他演的是啥？就开始 走，你开始， 这必须得坐到后面三点拎起来，这还得是这样。来试一下吧，这段是您找那段吧？ 对对， 没错哈。 那是怎么读？咱们几个一起读？ 不是，您先二位来一下，打个样，然后 那我们两个先读一段，然后 对对对， 咱们 然后让导演导我们。 对对， 好 啊，那我可能节目就结束才怎么着？来呗，那导演喊开始，我们就让音乐拉掉，好吧 ？OK， 那我们就。 我们听懂起光这个说法， 好， 但是我不 OK， 那我们去说一个好，灯光变化开始。 很多个晚上我都在做着同一个梦，一群雪白的野马在草原上飞奔，周围是雪山环绕。很多个晚上我都在做着同一个梦，一群雪白的野马在草原上飞奔，周围是雪山环绕。 很多个晚上我都在做着同一个梦，一群雪白的野马在草原上飞奔，周围是雪山环绕。白天早上醒来时，我对着镜子质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是 不是在拿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在换钱？现在的 生活有意义吗？你做的事情有价值吗？你拿什么来判断自己？为什么每次都会喝醉？除了喝醉之后还能有高潮一样的精神愉悦吗？为什么30岁了既没成家也没立业？为什么姑娘们都愿意做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女人？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读诗？诗歌是不是被流行歌曲替代了？为什么诗人变成了贬义词？ 鸭是个诗人。 鸭是个诗人。 为什么你还没有信仰？ 为什么你忘记了小时候的理想？ 为什么周润发还是那么帅？ 为什么周星驰成了一个榜样？ 后来又出了个周杰伦？ 为什么超市总是在打折？ 为什么你的钱总是不够花？ 为什么你买不起房， 甚至买不起个厕所？ 为什么只能在办公室的小格子间里幻想？ 为什么你买的足球彩票总也中不了奖？ 为什么你做的饭朋友们都说越来越好吃，而你自己却没有胃口？ 为什么你在 MSN 上和朋友们无话可说？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写博客， 还是那么自恋的博客？ 为什么讨厌空调？ 为什么不敢大口呼吸？ 为什么每天都很忙却什么事情都没做成？ 为什么总是听到同样的笑话？ 为什么女的讲黄段子比男的还疯狂？ 为什么总有人卖给你保险？ 为什么你的自行车坏了没有地方可以修？ 为什么来北京这么多年还是听不懂售票员报的站？ 为什么你不会弹钢琴 还练不好自由泳？ 为什么你喜欢喝白开水 却满世界都是纯净水和矿泉水？ 为什么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回答不出这些问题。可到了晚上，我还是在做那个梦。一群雪白的野马在草原上飞奔，周围是雪山环绕。他们穿过无垠的草原，朝着莫测的方向一直飞奔。于是，我选择了离开。 OK，可以了吗？ 好， 我们 请到大场面。 这个和朗诵有什么分别啊？ 因为它前后有一个表演的场景，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内心独白的一段戏。但它是内心的呈现的时候，某种层面上来讲，内心独白和朗诵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它是有前后。背景关系的，就是前面的事情是什么，后面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都是整场都这样 啊？当然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其中的一个对自己提出问题的这么一场戏。我们选择了一个内心的外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说真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那种 内心独白， 对那样的一种状态来演。 我知道一篇作品，巴金先生写的《撇弃》，它是在龙虎狗这个集子里出来的。它里面当时整个作品大概1942年成集，那说的就是抗日背景嘛。它里面说的撇弃，一个是我，一个是影子。我就要去寻找光明，影子就是你别去找光明，去黑暗，最后两个人彻底决裂，也是一个人带两种性格。那这不是吧？ 其实不是一个人两种性格，它其实就是其实是一个人跟自己在对话，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会有，我不知道你就会经常问自己怎么会弄成这样，说那我应该是不是真应该那么去做，为什么他今天没有看我一眼，就类似很多时候他跟自己对话的这个部分是比较走心的。他其实比在 没有包袱 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就像我不知道，可能我看到于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乐观，什么事儿都没有特别放在心上那种人， 就特别阴郁。 但其实可能内心有一个特别我们为人所知，可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的那么一个于浩。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想呈现的，其实对，其实是另外一个，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让观众看到的，可能是表象之下的另外一个人的自我。 那他们俩有一个本身的那个我和那个内心的我吗？是有这样设定吗？ 是 哦， 是， 那我就明白了。我的天，但是哎，他们那段好的，你能听出来起承转合，有速度逐渐加快，然后那种哈。 我特别担心他们咬嘴，你知道吧？对啊，而且我还特别担心他们看串行，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背下来的，后来发现他们背，对，是啊，所以说我在这只紧张，你知道吧？ 我们的节目还能起到一个排练的作用， 对，基本上是这个。我们马上要演出了嘛，在那排练来了。 那这样您导导我们二位，我们 有的导吗？有稿头吗？ 其实有啊，我觉得可以给观众 听众，爱穿粉裙子的我 啊， 就是你 和一个对 愿意穿蓝衬衫的你，就是我。 行好， 就是 对，我觉得可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咱们手上后面应该有另外一段是我喜欢的那一段。 那就我了， 把教材翻到第 倒数第一段，14页吗？13页、12页、10几页，这第二页吗？ 累死我了是吗？ 天哪， 是类似我吗？第十四页。 啊，对对，导手里没有 okay, 我选的片段。 朋友来 放，那就是类似我那段也可以。 类似我了那段是吧？ 这一段呢是比较现实主义风格的一段表演，它是一个真实的朋友，这个他在城市里的朋友去看那个在雪山脚下教课的那个朋友，这么一段情况。 没懂。城市的朋友和一个雪山脚下的朋友去看这个。 对，其实是两个人的戏了，现在不是一个人的戏了。 不行，我们就演一个人。啊，要疯 我！我并不要给你当一个人，好吗？你问过我的意见吗？谁想给你当一个人啊？ 嗯。 哎，不是，可是这个 可以，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这样，我们从十三页开始。 好，同学们把教材翻到第十三页。 十三页，咱可以从这个讲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和这个日子很平淡，这一段可以开始。 好，可以。 我们应该找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一个呢是在给学生教课，讲这个大诗人李白的这个“早发白帝城”。讲“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句。 MS 是这个？ 它是另外一个 教课的。它是现在的我，它是真实的我。 对，真实的我。 M 是心情。 M 呢是在同时叠化的状态中给朋友们写信，介绍自己在干嘛。 好了，明白了。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 明白了？ 不是，就是一人一段其实。 啊， 对，其实一人一段。一个呢是 MS 这个人，这个角色是要对着大家讲的状态。 哎，对着大家讲。 说日子很平淡。 那个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在写信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他不是一个在说的话，而是通过他的笔触流淌出来的一些语言。 也对嘛，就是外形是你嘛，每天面对大家是蓝衬衫嘛，住在心里的就是扎着小辫子穿着粉裙子的我嘛。 这个挺好的。 行， 就他要是穿这个粉裙子扎着小辫也挺吓人的。 对，比一号吓人不到哪儿去。 那对，来吧，咱俩开始互动，挺好。 来吧， 来导演给我们打个板，我们试一下啊。那谁不是谁来谁就来吧。 那个 你是 MS 吗？ 对，那个王哥老师来这个 M。 好 ，OK， 来， 好。前面一句“门对寒流雪满山”，灯光变化开始。 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指轻快的小船，已经越过了很多道山。万重山不是真的指一万道山。万重是虚指，表示的呢就是很多的意思。后两句啊，写李白在返回江陵途中诗人十分愉悦的心情。多音字生字啊。好，四年级的同学们把这首诗呢自己抄写五遍，能背的就开始自己默背啊，一会儿我检查。那么二年级的同学呢，你们把上节课的数学作业交上来，我给你们判作业。 灯光变化 M 开始。 日子很平淡，很清静，我也很乐在其中。每天教书、烤火、喝酥油茶。学校里有26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加上我一共有3个老师，两男一女。我和一个男老师挤在一间宿舍里。 作业写得不错，但有几个同学乘法表背得还是不熟。上次呢，把乘法口诀九九表都交给大家了，咱们再一起背一遍啊！来，一一得一，预备。起， 这里没有上下水，日常用水都是直接用山上化下来的雪水。上厕所就麻烦点，我们刚大修了一下，把山上的水引过来，以便自动净化一下。前几天我和学生把厕所后面一小块平地平出来，浇了粪水，准备天气再暖和些就种点蔬菜，也算是自我循环，自产自销吧。 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秘诀，怎么用十个手指头背九九表中九字头的乘法口诀，你们想不想学？嘿，想学就认真学啊，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武功秘籍。好，把你们的双手在自己面前打开，明白了吗？会了吗？好，那自己练练吧。 学生们都很可爱，有的时候也很让人生气啊，特别是他们不写作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因为这里是藏区，村里的人都是藏民，包括学生在内，汉语水平有点让人头疼。出村口不远就是澜沧江，现在正值枯水期，江水蓝汪汪的，一缕一缕悠悠的从山间流过去。 OK，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可以请你们两个人来直接参加我们表演了。 我以为 那我俩撤吧。 你这不扯， 不行，你也不要听信这客人们的吹嘘，你知道吗？ 但是有一点，其实唯一的问题， 客之美我者，有求于我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夸你吗？因为来做咱们节目。不行，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老师不是你那个调，老师都是什么调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轻快，轻快的小船。后两句再写李白反后吐露，自己默背啊，每个人写5遍，一会儿我检查啊。老师是这个调， 这个更真实， 是吧？ 哪个老师是你那个？ 不，我教课就这样。 所以你没课可教。 哎，有道理啊！我说最近怎么教我招人？ 是不是你误人子弟嘛？对不对？ 没有，我教课还真是，特别一本正经 啊。 这不是像那种激闹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客座， 所以你家底下人都睡着了。老师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调说话？就是因为他要打破语言节奏，避免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给大家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聒噪。 对对，所以他会有语言5遍啊，写5遍，一会儿我检查这个轻重啊，对对，他会有一个着重提醒，会有一个变化。所以老师说话， 你小时候经历的事儿真是， 所以就是上课能睡着，我真的觉得。 来，导演您说，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个除了那个。王哥是一个 女生以外 、其实真的挺合适。 那以后 但一般听到王哥这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哟，王哥， 王哥， 就是 王上， 王哥。 我一般都是在歌上， 王哥， 王哥。 对，就是就觉得肯定是应该是一个特别，所以这个名字真的挺棒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主持人的性格 实在没法说了， 哥。不，但戏也挺好的，因为刚才就是他处理的那个进入书信的那种语气感觉其实挺好的。 其实我想特别想把刚才那块就是 M 那个再就是接上来，因为那个是我觉得是有个变化，它介乎于中间，就是一个是他在写信的时候这一个声音，是相对来说冷静平稳的声音，一个是他在生活当中他必须面对很多小朋友，稍微亢奋一点，那么我在跟朋友真正讲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又介乎于中间的一种表现。 来，给你一个机会，来， 但接不上了， 4分钟嘛，我给你垫一句吧。 不用，我都要听下一段，让他们俩再来一次，白来了。 行，好， 那我俩把这段再来一次， 好， 就为了要把我们撵过去。 哎，接下来是现场打脸时间， 来，啪啪响。 那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来朋友来的那段吧，那个让观众听到更多的内容。 哎，好，哎，那可就剧透了 啊。没关系，我们其实不害怕情节被别人知道，我们是希望观众能看到他们怎么去演这。 OK 啊， 这段 找到没？14页15页哈。 对，朋友来了 啊。 好，灯光起，开始。 哎，你快过来呀。 哎呦喂，可累死我！来看你一趟可真够费劲的。 书包这么沉，给我带什么吃的？ 哎，别看了，这来的东西带的吃的都被我消耗光了。 嘿，那你还来干嘛呀？ 喂，我说你这人，我来看你一趟容易吗？我从北京到昆明到大理到德清再到你们明永村，我是坐了飞机坐火车，坐完火车坐大巴，坐完大巴还得跟你爬山，这整整3天吃的都快被我消耗光了。哎，要我说就这趟路在古代绝对够取趟真经的。 行了，别贫了，你走，快到了。来，到了啊。 你这儿不错呀。 那是。哎，你把书包打开，都给我带什么了？ 那中南海5.5的。 怎么带5.5的这么淡？ 我这不是怕你高原上缺氧吗？你们这海拔多少？ 3000多吧，我都没什么感觉了。 哎，这是给你带的书，没事看着玩吧。 哇，他都出书了， 还有最近的大片特别好看。哎，你那电脑能看 DVD 吧？ 啊， 那就成。还有这个你跟我要的签名照。 我去，赵薇。哎，这签名是真的吗？ 怎么说，这当然是真的呀，我可是托了一个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的朋友给弄的。 行啊你，哎，就看在小燕子的份上啊，我就不追究你吃光我东西的责任了。你这还带什么了？ 你打开看看。 怎么还带瓶红酒啊？ 我这不是怕你喝青稞酒喝腻了，给你换换口味吗？ 我去，可乐，我好久没喝这个了。 你们这儿的条件比我想的好得多嘛，这雪山脚下自然风光没得说，呦呵，那边怎么还两个稀有动物 啊？那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啊。 哎，这你就在这个教室的上面住，你上课也不用迟到了。 哎，这儿是没有你想象中的艰苦，而且你适应了以后会觉得很逍遥，不过艰苦的你也拍不到。哎，我说你一路上拿个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准备给我拍个短片儿。你要是参加个戛纳威尼斯什么的得了奖啊，奖金分我一半。 哎，你要钱干嘛？给你钱有地儿花吗？ 废话，我 我这钱都快花光了，最近攒的钱跟这几个月的稿费。哎，你看啊，这学校前面这块空地，我们准备在那儿给学校建一个小型的篮球场。哎，这还缺3000多，这每次到县里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这样，这事儿就交给哥们儿。回了北京，我们几个少腐败几次，这钱就出来了。你要是等我这片子获奖，那就有点遥远了。行了，就这么着，陪我出去转转吧。 啊， 走。 特别的那种就是平淡、okay. 人命， 是的，生活状态啊，对啊，生活很真实啊。 这是一段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主人公的好朋友，然后从城里跑到从北京跑到这个云南的梅里雪山脚下去看望他， 嗯， 然后两个人见面的刚刚见面的时候的一段场景，那段戏， 这比较靠后的一段了吗？ 对，是下半段的开始。 嗯，哦，行，咱们这部戏各位还得再记住了，在叫在变老之前远去， 嗯， 啊，那么1月4号到1月7号是在鼓楼 西剧场 演出，嗯，啊，也感谢我们的邵导，还有广斌，还有佳怀， 好的， 参加我们的节目，也 感 谢 几位， 嗯，锁定 FM98.2 M97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 博虎点 秋 香， 我是于浩， 我是王哥，明天见。Just stay.